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我是导盲犬，我不叫不闹不咬人，我是盲人的眼睛，请大家允许我出现在公共场合。当您遇到我时，请不要呼唤，不要拒绝，不要抚摸，不要喂食。 同在蓝天下，共有一个家。包容导盲犬，关爱盲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和大家分享 DG 唱片公司2007年为了庆祝麦斯基诞辰60周年出版的麦斯基演奏合集《大提琴的歌》中的音乐。这套唱片共有2张 CD， 其中收录了麦斯基自己选出的25年来 DG 唱片公司为他录制的录音中最喜欢的。今天带出的是 CD1 中的音乐，曲目有勃拉姆斯 A 小调小提琴大提琴与管弦乐队协奏曲中的第一乐章，还有波凯里尼的小步舞曲、圣桑的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、柴可夫斯基的大提琴与乐队罗克克主题变奏曲第六、第七乐章、阿尔加的 E 小调大提琴与乐队协奏曲第12乐章。

Thank you.